15点整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。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当夜，这位身负众望、一生都在威胁着雍正帝位的康熙皇子，在昏黄的烛下，望着窗外莲花云中穿行的月亮，结束了他的一生。到死，允嗣的眼睛也是睁得大大的。在他死后的许多日子里，那些曾经受贿过的士大夫官员多有悄悄夜祭他的灵魂，求上天赐福他的子孙。但毕竟随着他的死，那个本来就无形的八爷党也就从此消弭干净，仅仅残留在一些人的记忆里了。张熙返回湖南永兴，已是天尽重阳了。北京城此时秋霜已临，红叶满城，山染丹翠，水滴清波，阔人们携友丹酒，登高消寒，观赏秋景。一般人家已经在忙着预备柴炭，储存冬菜，修理火炕，准备过冬。湖南地气温暖，仍旧竹树繁茂，云蒙雨洒，似是北方刚入秋的模样。山峰翠绕，溪流滑畅，举目一望，四野伤心一碧。他一路步行回来，顾不得身体劳倦，赶回自己家拜见了母亲，和弟弟妹妹一家吃了一顿团圆饭。盘桓了3-4天，红石通过邝世臣送他300两银子，他留了200两，安置好了家，便到曾家营去寻访自己的老师曾静。曾静听了张熙出去这一年的活动情形，把邝世臣写给自己的信放在竹上烧了，满是皱纹的脸上绽出欣喜的笑容。不枉我教导你一场啊，你也不枉这万里奔走，真正是英才好儿郎啊。贤者不以成败论英雄， 何况事情还是大有可为呀。一边说，他一边叫老伴儿给张西上饭。他今年54岁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点，头发都灰白了，拉杂变在一处，略长的脸颜色黑红，两道花白的瘦眉下，一双深邃的三角眼，时而一闪，透着精明强干，鬓边和嘴角的须髯梳得一丝不乱，直垂到胸前，有点超凡脱俗的飘逸之感。见张希直盯盯地看着自己，曾静笑了：“我是老啦，你倒还是走时候的模样，只看去深沉多了。”张希见师母端过饭来，忙欠身起来接过：“谢谢师母。”又转身对曾静说：“老师，边吃边谈吧。哎呀，还是家乡饭好吃啊。情形就是学生方才讲的那些，后来三阿哥实在太忙，我和邝老师谈了几次，因不知道老师这边有什么安排，没往深处说。何必说透呢？”曾静一笑，将两本书顺桌子推过来：“这是我的两本书，刚刚教课出来的样书，你拿去读一读。邝世臣他辅佐的是三阿哥，学的是赵高毁秦的路，我学的是张良走一兵接干天下景从的路，其行不一，其心无二啊，如此而已。”张希匆匆地扒完了碗中的饭，剩下的鱼汤和腊肉兑了开水喝下，开开头上的汗，忙拿起老师著的两本新书来。只见一本封皮上写着《知心录》，另一本则叫《知己录》，叫了一声好。察情而知己，温故而知心，好，好啊！曾静捻须微笑：“知心录都是老生常谈，我写的五胡乱华时的正情民情，还有宋辽金元的，加了自己的读书见识。知己篇采集古今祥瑞灾变，说的是天人感应，文章和为世而著，开张明义还是圣人的话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王也。”张希又翻看了一下，果见知己录中秘密排行家注：彼年黄河清而天下乱，此年陨石落而英主失，还有当时明秀的论断以及后来验证的情形，又以解释易经形式，从义理和相术细加详评，十分周密原道。十几万字的书，一时哪里看得完啦，下去再浏览吧。曾静按烟点火抽了一口，喷着烟雾说道：“唉，还是你走时我说的那句话，大清如今气数已经将尽了，凡将亡之国必定要出个昏暴之君，倒行逆施。你来瞧瞧这个雍正，篡皇位，欺兄弟，逼母后，杀功臣，这且都不去说他，他的政令一头栽培田文静、额尔泰、李卫这样的酷吏，一头压制杨明时、孙家干这些敢言正臣，乡间士绅要一体顽梁硬拆， 草间小民，又逼着人家背井离乡垦荒，他自己公事车马玉帛供奉，还要聚敛天下之财，无分贵贱良友，一网打尽的整治。纵观吏治，横看民心，他不是个暴君是什么？哎，年羹尧是征边立功、勋名卓著的大将军，有功于他，也有恩于他。隆科多是托孤重臣的，威重望高，也是一言不合立下天牢啊。他这样行事，像岳钟琪这样的人，怎么能不疑不惧呢？曾静斜靠在椅上，一边凝望着外边绿的像要流淌下来的山峦，一锅接一锅的抽着烟，思索着说道：“你方才说的对呀，秀才造反不成，要不是张兴仁这样的义烈之臣营救，你已经身首异处了。所以呀，劝岳钟琪起兵却是上策。啊，决胜愿意再走一趟西宁。”张希想着老师的话和自己的经历验证着，越想越觉得雍正确实是毒夫民贼呀，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。岳钟琪高张意志，起兵东下，天下皆敢响应的壮观景象。自己从辽幕中以一马草诏讨伐无道的事业，激得他浑身热血沸腾啊！他腾地站起身来，声音也变得有点嘶哑：“岳冬梅不敢进京述职，终不是长久之计。我看他还在举棋不定，这种事拖下去，朝廷准备好了，再干就迟了。所以我要早去。”稍安勿躁嘛。曾静磕了烟灰，站起身来，在屋里踱了几步，说道：“劝岳钟琪造反，是非寻常啊！你不准备好，等于飞蛾投火，他或者拿你去请功邀赏呢。”那怎么会呢？他是岳武穆的子孙呐。自古忠臣出逆子啊，不能以这衡量。即自认是汉家儿男、忠臣后代，他当初就不应该做这个官了。曾静额头的皱纹折起老高。这要好好想想啊，我觉得还是要从利害入手，劝动他，再晓之以义，好生写一封书信，让他能反复读，反复的回味。他怕的是雍正诛戮功臣，就从这上头下手，然后再讲岳鹏举与金人为敌，忠义气概千古流芳，要他明晓春秋大义。这篇文章写不好，你不能去呀。哦，那就请老师构思动笔吧。曾静回头上下打量张希，半晌才叹道：“你也要想明白呀，你这一去犹如荆轲西行，凶多吉少啊。我已经老了，什么都置之度外了，你可是上有老母，下有幼弟若妹呀。这些我早就想好了，家里我也交代过了，我的母亲也是深明大义的人。”七天之后，张希与曾静失声，洒泪而别。计算了日程， 从永京到西宁要穿越湖北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四省，总共约3000多里。张希已经抱定必死之心了，也不计较山水的遥远，只带了40两银子，其余的硬塞了老师家用，背着曾静给他的一件老羊皮袄便上了路。曾静直送出20里去，才一一的挥手，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才回来。张希一路之上再无半点的牵挂，吃干粮，住冷店，夜宿小行，只是传感呐。待到了西宁，已经是雍正7年正月了。西宁这时候已经是一座兵城了，这里自允提出兵入藏，多半居民已经内迁。年羹尧设空城诱敌来攻，逼着城里百姓在城外当诱饵，又死了一批，逃亡了一批。几经和罗布藏丹增在此血战，又杀死饿死了不少，城里只剩下些喇嘛寺和中原来做茶马生意的商人，多数空房都耗了做兵营了，只有几家稀稀落落的罗马店散处城里。举目一望，冷冰冰刺骨的劲风裹着黄沙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，满街都是运粮运草的骆驼，在狂舞的风沙中不紧不慢地走着。张希寻了一家干店，在烧得滚热的大炕上和一群骆驼御手们挤着睡了一夜，把剩下的6-7两银子都买了水了，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，换了一身衣裳，穿上曾静送给他的皮袍，打问清楚大将军的行辕在城西，一声不言语，提足了精神，径投大营，让守门的哥士哈进去通禀：我是湖南专程来的，有故人给岳大将军的一封书信，请代凡通禀。请问尊驾高姓大名啊？我叫张希。张希望着灰蒙蒙天穹下风沙中的大将军行辕正门：我有极要紧的书信，一定要面见岳大将军。那哥斯哈不再说什么了，带着张希的名次进去，约么一袋烟的功夫才出来。岳大帅正和几位将军会议，您跟我来吧。张希点点头，跟着那个亲兵却从仪门进去，在教场一个偏门又进了内院，在一间很高大空旷的牵押房里安置了。那亲兵说道：这是大帅的牵押房，他正在议事厅安排军务，一会儿就下来，壶里有热茶，您好坐。说完便去了。张希独自一人坐在岳中琪牵押房里，突然觉得有一种离奇的感觉。前日在北京，昨日去湖南，今日又来到这风沙酷寒的西宁，人生变迁竟是如此的不可思议。打量着牵押房的时候，中间一张公案桌放着纸砚等物，贴墙一个长条桌叠着一摞一摞尺来高的文书，北边一条大炕铺着虎皮褥子，上面安了一个炕桌，南边靠门支着茶吊子，水汽在炭火中丝丝冒着白烟，东窗下一溜白木板凳，其余一无长屋，只西墙长条案上方挂着一幅字，却只有两个：气静。既无提头，也无落款，在这屋子里十分显眼。张希心里闪出第一个念头就是清寒，多少有点忐忑的心安静下来。这时候外边一阵脚步声， 一个粗重的声音在大声吩咐，叫高师爷高应天明白吗？叫他过来一趟，你去传令军需司，昨晚冻死了两个职业站岗的，皮袍子毛都掉光了，库里要有都换下来，要短缺发文命甘肃将军甘肃巡抚限七天运到。接着厚重的棉帘一响，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汉子进来，九蟒五爪蟒袍外套了仙鹤补服，脚下穿着一双齐膝牛皮高腰靴子，浓眉如肘，黑红的脸膛上一双小眼睛金光四射，一望可知这就是雍正朝第一名将岳钟琪。张希这时候已经站起身来，眼瞧着跟前来的七八个军校帮着他脱换官服，拍打身上的浮土。岳钟琪仰着脸只是沉思，他心里蓦地一阵紧张，本来卯得很足的劲儿突然信心若有所失。你叫张希？岳钟琪换了件绛色江绸面猞利猴皮袍子，看了一眼兀自发呆的张希，好相貌，英俊男儿，专门从湖南来下书，这个天气真不容易啊。张希这才醒悟过来，喊了一声岳大将军安好，便跪了下去磕头说道，小人是湖南生员张希，奉老师十戒叟之命，有机密要紧的事面禀将军。哦，不是说送信来的吗？张希顿了一下，看了看屋里几个人，你是说他们呐？这都是老兵痞，跟了我几十年了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多要紧的机密大事也没有背过他们。你有话只管说，有信只管取出来，偏是你们这些读书人扭扭捏捏的，煞有介事。几个军将听了也都一笑。张希思量，这种情势下无论如何不能先开口啊，便撩起皮袍角，呲的一声撕开了，小心翼翼的抽出了一封信，双手呈上，大将军请过目。岳钟琪端详了一下书信，哦，一笔好字啊，他信手抽出信来，第一眼便吓得身上那么一震，湘水十戒叟顿首拜上，宋彭举元帅五穆少保之后东美将军麾下。他翻眼看了看张琪，接着又默读信件，那信写得很长，从略概述了岳飞抗金百死不回的英雄气概，陈明当时的情形，若是高宗信而不疑，力主决战，倾东南之力横扫中原，百代之下绝无风波亭之遗恨。接着又谈历代功臣受主猜忌，勋名赫然，功垂竹帛，然后身死家亡的惨祸。岳钟琪一边看觉得上面的字麻麻花花的一片乱跳啊，一时间头胀得老大，陡然间增进笔锋一转，夫昔日之金即为女真之族，狼狈蹂躏中原，而后遁逃长白山兴安岭，改称曰满，是满之祖为君祖之仇，乃少保之子孙，有如东美者反为仇之臣，此其以为孝，比鸾肋之族豺狼之心蛇蝎之心，虽窃有神器，是华夏之难劫。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若诸夏之王也。

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岳钟琪把十界走的信看到这里，已经通身是汗，竭力按定突突乱跳的心。岳钟琪双眉紧蹙，这确实一封性命交关的信呐、啊！一辈子能读到这么一封信，也不枉为人了。只是这十界走，像是一个人的号。当然我不能计较，但我继承信任，总该知道他是谁，总该见一面才好啊。张希拉的弓弦一样的心松了起来。岳钟琪看信的时候，他紧张的脸色蜡白，一颗心差点跳出腔子外来，简直比熬受酷刑还要难忍。此刻心智清明，态度也就随便从容了许多，因一一说道：现在我只能禀知麾下，这是我的老师，三分五点八锁九丘能通，天文地理凤角六刃皆贯，东美大将军只要心同此意，旗帜一张，老师千里万里朝夕可至。岳钟琪头摇的像个拨浪鼓，难以平信呐、啊。张希也是七尺之躯，我留在这里为之。您举事之时老师不到，您杀我祭旗就是。这么大的事，单凭你我他恐怕也难办起来呀。只要照信上说的办，天应人归，有的是人拥护。你们看看这位少年娃娃，哎，他来劝我造反，又信不过我。我要这么带兵，你们不哗变才怪呢。几个军将都以为岳钟琪开玩笑，不禁轰然大笑。张希感到一种被人轻蔑的羞辱，唰的一下站起身来。大人如果不相信，就放我走。大人如要邀功，人头就在这里，何必讥笑呢？放走，邀功，讥笑，哈哈哈哈！你太嫩了，年轻娃娃，快讲实话，派你来的是谁？你又从哪里到这里来的？张希此刻才知道岳钟琪的真意，此时自己身陷天罗地网，绝无生还之理，因仰天大笑：“岳飞后代，原来如此啊！”来呀、啊，拿下！扎，给我拖出去，抽四十面条，含着！扎， 几个哥是哈，眨眼之间就把这个座上客揪了下来，拉到外边廊下，附在柱子上，噼里啪啦就是一顿猛抽啊！岳钟琪听不见张七一声呻吟，气得三尸爆炸，大声喝令：“送后堂用刑，只要不死，什么刑都可以用。”他端起杯子，喝了一口水， 贤良，又亲自去茶吊子上倒，又轻在了手上，烫的手一缩，豁啷一声把杯子灌得稀碎。恰高应天一步跨进，睁着头，外头打人，里头生气，大帅，这是怎么的了？岳中琪喘了一口粗气，指了指案上的信，一句话也没说。高师爷几步上前，拿起信，头一行看完，两腿就是一软呐，顺势坐在了木凳上，定了定神，又仔细看。岳中琪说道：“近着有人拿着屎盆子往我头上扣，他还来送把柄，这世道怎么了？似乎人人都活够。我这里军事庞武，忙得四脚朝天，他还要把祸推给我。”高应天缓缓地折起信：“大帅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“这个案子应该刑部来问，大家靠齐，解送北京。”“大帅，万万使不得呀，你一公开解送，或者迟滞审问，元凶首恶拿不到，御史们鸡蛋里头还要挑骨头呢，立地儿就要弹劾你孤纵主凶。这事儿办得利索了，不但那些说你是岳飞后代图谋不轨的谣言不攻自破，说不定帮着皇上查出一个泼天造孽大案来，不但无祸，而且有功呢。你把这功劳拱手送给刑部那起子龌龊官们吧。”高应天是岳中琪幕僚里最不起眼的一个，叫他来原被训斥他粮草调度失宜，此刻岳中琪早已经把这事儿忘到了九霄云外了。他用欣赏的目光看着这位其貌不扬的小个子师爷：“老高啊，这见的事啊，你说怎么办？我现在最怕这小子咬碎了牙一声不吭。”高应天抚着稀疏的黄胡子，闷着乌怪脸思索着：“那当然，那还要出新谣言的，说苍蝇不抱没缝的蛋，说不定啊，说是你预约在先，毁约在后，又想邀功，想送您忤逆，什么话编不出来呀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双手一合，眯缝着的眼睛里毛一样放出绿幽幽的光：“苦肉计。对，大帅，这样干一下极好，使劲打，打得吐了口最好，打不怕这厮，直娘贼的，咱们再用软功，一上来就哄他，不定啊反而起疑心的。”岳中琪咀嚼了他的话，半晌才说：“我这里正保奏人呢，不拘怎的，先保你个军功道台。”张希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昏迷中被人搡进了一间小房子里。他也见过府衙过堂，也瞧过巡抚衙门三堂会审，衙役们将犯奸妇女按在烧得通红的铁链子上，一股青烟就不省人事。比起那个刑法，他也觉得这杆子军务们下手忒毒了些。先用盐水蘸皮鞭子抽，抽的还要出米字形花样，待全身都是花样了，渗出的已不是血了，而是黄水。军校们喝着酒，慢慢烧烤着通条，一点一点照着花样烙苗，疼昏了烙醒，烙醒了再烙昏，就这样重复。半夜的时分， 在繁灼似的疼痛中，张希渐渐情转过来，他浑身都是焦痂呀，反而觉得痛楚并不那么难忍了、只是口中渴，渴的从咽喉到心脏都干裂了。他头稍微侧仰了一下，发现自己躺在一间隔着土墙的小套间里，身下是暖烘烘的火炕，炕下桌上依稀能看见花杯茶碗。他想喊人要水，但又倔强地绷紧了嘴。漆黑的夜中只能看见他一双眸子悠悠地闪着光。忽然隔屏风两个人低的近乎耳语的交谈传过来：“喂，醒了吗？”“ 嗯，没有。”“哦，是狗。”“ 嘘，你们没弄点水给他喝呀？”“ 哎呀，这个倔驴性子，醒着的时候不渴，昏迷的时候惯着喂了几次。”“ 哦，军医来看过没有？”“ 来过了，都上了药了。”“说请大帅放心，一点内伤也没有。当然了，疼是免不了的了。马军医说呀，只要好好吃喝几天就好了。”“ 嘘，趁他昏迷你再去喂点水，我去见大帅。”几声极轻的脚步声响过，外边没了声息，一个穿着号褂子的老兵举着油灯进来，去着眼瞧张希的时候，张希忙闭上了眼，一阵倒水的声响，老君叹息了一声过来，接着张希便觉得唇边一凉，这一次他装着不省人事，不再拒绝喝水，贪婪地喝了一大碗，又半昏半迷地朦胧过去。忽然一个带着哽咽的声音在耳畔叫响，接着灯光一亮，张希睁开了眼，却是那位凶神恶煞似的岳大将军站在了眼前。他哼了一声，想背转身去，剑钻心间的痛楚止住了他。“张先生，我来看你来了。”岳中奇眼中满是柔和的光，凑近了张希。高师爷在旁边掌着灯，帮着岳中奇查看着伤痕，小声地说道：“不妨事的，大人，都是皮肉伤，老马他们还算会办事。”一滴冰冷的水落在了张希脖颈上，张希激得一颤，凝神看时，竟是岳中奇的眼泪。高应天在旁劝道：“大帅，不要伤感嘛。张先生养好了，我们再细谈。”张希一眼不眨地盯着岳中奇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你是满家大将军，我是汉家冤魂，我们有什么好谈的？”岳中奇像猛地挨了一棍子，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，缓缓却步退到了一边，颓然坐下，将脸埋在双臂之间，仿佛抑制着极大的痛苦，浑身抽搐着多气。高应天冷冰冰地说道：“岳大将军是岳飞老帅的第21代孙，你要再糟蹋他，我就叫人把你拖出去喂狗。反清是灭门九族的大祸，复明又是光耀千古的事业，你张希凭什么一纸书信就要我们相信呢？”张希像被焦雷针了一下，浑身一个寒颤，口吃的说道：“原来是我。”岳中奇挨过身来，用粗糙的手抚着张希的头发，缓声的说道：“好兄弟，去年皇上调我进军机处，我不敢弃军赴任，也有那么个人 到我军中劝我起兵。他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了朱三太子谕令给我，我就信了他。结果他送出去的信给我的人截回来，原来是雍正年干出的细作。你知道我一身继汉家安危，养成祖宗英烈，要担着很大很大的干系的呀。张熙死盯着岳钟琪的脸，但那张脸那双眼睛里满是诚实的泪水，饱经沧桑的皱纹在灯下一折一折地放着光，掩藏着的心底无尽的忧患。良久，张熙也叹息一声：你为什么非要现在就知道是谁派我来的呢？ 高应天冷笑了一下： 我们不知你根底，岂敢跟你一处做这种事啊？你真的是太嫩了。 马光佐的30000人就住在甘肃，乐格英的15000人就住在松潘，西安将军瓦德钦50000军马都挡着路，你说一声举义旗就能出三秦吗？ 既然来共谋大事，你就该剖城相见。你自己不成，却要我们成，你这个老师真有意思。 张熙绷紧了嘴唇，岳钟琪和高应天这番做作深深打动了他，而且剖析出的理由也真是无懈可击。他吸动了一下嘴唇，又抿住了。岳钟琪站起身来： 张先生也累了，老高啊，明天你严严实实弄成轿，送张先生走，给他带100两盘缠。 慢着！ 张熙不知哪儿来的劲儿，一撑身子竟坐了起来。 既是诚意，你们可愿与我结为生死兄弟？ 高应天愣着没有回过神来，岳钟琪已经慨然答应： 这有何不可呀？来来来，就这里搓土为香，我们三人结为金兰之好。 于是二人搀着张熙下炕，在一盏忽明忽灭的瓦台油灯下拟好了誓词，南面而跪，齐声念诵：今有岳钟琪、高应天、张熙三人，面对昊天上帝，并告祖宗神明，我三人心志同一，为天下苍生，为光复汉家伟业，奋起共讨满清仇虏，生同此志，死同此心，愿生生世世结为兄弟，如有违此志，汉兄卖弟者，死于刀剑之下，永世不得轮回。一阵惊风掠房而过，沙石打得屋瓦一片声响。张熙低声说道： 二位兄长，我的老师是。 岳钟琪和高应天回到千押房，二人在灯下相视一笑。高应天说： 既然已经知道了曾静，大帅怎么还和他优礼周旋呢？ 哦，从现在起我不再见他，由你和他打交道，直到拿住曾静。万一他再弄假，我这一整治再想唱戏比登天还难呐。哎，千古艰难唯一死，张熙要走正道，不失为一条好汉呐。 高应天提起了笔： 哈哈，皇上那头怎么交代呀？共同盟誓的事要不要写呀？ 写，原原本本的写，要把我们万般无奈只好祭出下策的情形写足，不必再提誓词里繁满富汉的话， 只说结为同生共死兄弟也就可以了。 天色黎明的时候，岳钟琪的800里加紧奏折已经败发出去，直成畅春园。4天之后，由军机处发出的800里加紧停御，由北京直发湖南永兴。在月5日，永兴县衙倾巢出动，快马提骑，直奔曾家营。曾静张熙一案奏出，震动了京华。一个小小秀才，竟敢于光天化日之下，不远数千里直奔野战军营，劝说主帅倒置造反，这真是亘古没有见过的异事。本来已经传说的老皮的谣言再度乘风而起，有说曾静在湖南聚兵10万，专派张熙去西宁联络，和岳钟琪互为犄角之势，约同起兵两路进攻中原的。说岳钟琪的奏折是试探朝廷，如果朝廷还信任，那就押送张熙进京；如果不信任呢，依旧造反。更有说的玄乎的，朱三太子已从吕宋国启程回国，主持讨清复明大计。如此种种，像瘟疫一样在酒肆茶楼秦阁楚馆中散布，连六部小吏们也一改往日慵懒的习惯，天天一早就到班，从主管司员脸色到部院大吏只言片语，探查朝廷有没有大的行兵动向，整个北京都睁大了眼睛。但接着出来的旨意却是人所意料不到。刚过正月15，红石便带人亲自到刑部传旨，李福、谢济世、蔡廷等人结党迎监，攻劫证人，李福着即革职，所拿进京交部问罪。刑部员外郎陈学海通连其中，诋毁坑陷国家大臣田文静，其罪亦不可换，一即就地革职。余犯着大理寺严居翘石，一律定罪，亲死。旨意宣过，刑部大堂死一般的寂静。李福、田文静互结10日已久，现在做结论尚在意料之中。陈学海不过口风不严，生就一张臭嘴，传言了些田文静任上的笑话，他竟也不可换。还有对蔡挺的罪名也定得奇怪，蔡挺是康熙平定三藩时就功勋卓著的老将军了，40多年镇守西南，人们所知道的也就是他曾经推荐过黄振国当河南布政使，和李福过从的近一点，时有诗文惆怅。那谢济世是出了名的憨愚人，跟李福只是点头的交情，怎么也卷了进去呢？因此上众人一齐愣住了，面面相觑着没有说话。许久，刑部尚书柯英才领衔磕头，说道：“臣领旨。”红石换了笑脸，众位大人也都起来吧，我是夜猫子进宅来了，没带好事儿。他见陈学海兀自跪着没有动，便走过去笑道：“陈学海呀，你可知罪吗？”陈学海看了一眼红石，重重的磕头：“奴才知罪。”他挺起腰来，拍蚊子似的，啪的扇了自己一个耳光：“奴才嘴臭。”红石性格阴微，被他逗得一笑，便发不起火来了。“你嘴臭，都说过田文静些什么呀？